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7.6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是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碰到文章未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空中笑林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这周啊，为您奉上的是相声小品大荟萃，每天既有相声名段为您奉上，我们平时播的比较少的小品，我们也精选了一些佳作。头一段呢，就是小品，这个作品叫做《送礼》，是由郭达、蔡明、句号、王晴合作表演的。说到送礼，逢年过节大伙走动，送点小礼品表示一下心意，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您要说为了走方便之门，走后门为这个送礼，现在是越来越没市场了啊！我们请您听听这段小品《送礼》。 好，好，兰兰，兰兰， 爸爸，哎， 爸爸下楼买东西，一会儿咱们看姥姥去。 买饺子去。 买姥姥去。看姥姥去。 我要去，我也去。 哎，我先去买东西，在家好好写作业、嗯、啊。爸爸去了。 去你的吧。哎， 别玩了啊。 好哎，看姥姥去了。 儿子要考艺术学院，送点东西事儿就好办。 这么快就回来了，爸爸。 哎，不敢当，不敢当。哎呦，这孩子嘴真甜啊。P 主任在家吗？ 我爸出去了。 啊，哎呦，主任家的女儿长得真漂亮啊。俗话说得好嘛，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都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哎呀，你说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 您找我爸有事儿吧？ 啊，哎，你爸他们艺术系不是要招生吗？听说名额有限，跟你爸爸好好说说，一定把我儿子录取了。 您儿子？ 我儿子叫郭晓达。 可以呀、啊。 太好了。 可我说了不算。哎，叔叔请坐，我写作业去了。 姑娘，你看， 您就等成功领导回来吧。 这孩子长得一点都不漂亮。 哎呀，也不知道送个 MP3 到底管用不管用。哟哟，主任来了。 请问这会儿是季主任的家吗？ 是啊。 哎呀，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您那就是剧主任。 你怎么看出我就是剧主任呢、 啊、 这 一看这脑门啊就是领导。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都有个锃光瓦亮的脑门。 好，这比我还能说呢。这 主任呐、啊、孩子上学的事儿就托付你了。 我看看你拿的什么东西。 哎，这事儿有门。 哎呀，这不分高低呀、啊！ 妈，档次太低，里 里边还有 MP4 了。 MP4 啊，坏了坏了，我拿的才是 MP3 啊。 我儿子拿的是 MP3。 哦，不是，这谁是你儿子？ 我没说清楚啊，我是说呀，拿 MP3 的是我儿子。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说了啊。 怎么了？你脾气挺大的吧？ 你有什么事儿啊？ 主任呐，这不考完试要录取了吗？我儿子跟一个叫郭晓达的考的分儿一样，可我儿子比他强多了。 你儿子凭什么比我儿子强多了呀？ 主任，没说你儿子，你哪能生出那么次的儿子呀？我呀，我说的呀是那个郭晓达，那孩子我见过，刚17谢顶了。哎呀，那个顶谢的呀，我谢谢他了。 哎呀，我儿子谢顶怎么了？你刚才不是说这是成功的领导吗？ 不是，您谢顶那是成功，他谢顶就是诚信，是吧？诚信跟电灯泡较劲。哎， 行，等等，你把东西拿走啊，这个事情我办不了啊。 别呀，您一句话的事儿，要我儿子，别要那郭晓达。 你想得美。 为嘛呢？生气了？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嘛行为？ 你这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我损谁了？哦，郭晓达。可我说的是事实啊，好好的孩子怎么得养成那样了呢？俗话说得好啊，娘搓搓一个，爹吐吐一窝。 你我告诉你，你住口。 我刚说的那窝兔子里边不包括你呀、 啊。出去。 为嘛呢？这是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助长不正之风，你知道吗？啊，你是败坏社会风气，你知道吗？啊，滋生贪污腐败，你知道吗？ 你的话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 吓得都是轻的，快把东西拿走！我告诉你啊，要不然我打电话叫保安了啊！快走！ 我是送东西的，又不是偷东西的，你麻烦保安干嘛了？ 上厕所，快走！我发火了！ 别发火啊！ 这真发火了！ 发火 了！快走！我发火了！ 干什么呀？我都没法写作业了！ 这个孩子没法写作业了！快走！走！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是主任的闺女吧？ 阿姨您好。 哎呀，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家里头都有个锃光瓦亮的闺女。嗯， 您也是找我爸办事儿的吧？ 姐姐，我不知道为嘛就把你爸爸惹生气了，帮我劝劝你爸爸啊。去，姐姐。 您这是说什么呢，阿姨？他不是我爸。 啊？那他 是找我爸办事儿的。 哎，那个姑娘，这没事，你先回去啊。 你们小声点啊。 好的。姐姐啊，你别介意啊，我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 开玩笑？ 是。 你这是嘛行为呀、啊？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啊！ 是。 你这是癞蛤蟆趴在马路上，冒充迷彩小吉普啊！ 是。 你这是癞蛤蟆没完没了喝凉水，你冒充疯狗啊！ 是。 你这是干嘛？ 我这是冒充癞蛤蟆配合你的。 你气死我了你！哎， 姐，不是我冒充领导，是你自己刚才说我长得像领导吗？ 你拉倒吧！俗话说得好啊，每一个成功的领导就不可能长你这样脑门儿。 是， 也就你跟那郭晓达长这样脑门儿。 是，那郭晓达就是我儿子。 啊？这就对了。爹吐吐一窝嘛。那个，其实不怨孩子，你给孩子戴个头套， 是 那考试呢嘛。 我知道这。 哟，主任回来。 哎呦， 主任回来了，主任回来。主任，不是主任呐，又来了个送礼的，拿的东西可多了。哎呀， 这得想办法把他轰走。 行，听你的。 听我的。 听你的。 哟，二位早来啦。 比你早来一步。 嗯，好，坐吧坐吧， 好的 别客气啊。 正根儿哎，不拿自己当外人， 东西就别放下了。 这么沉我也不能老拎着呀。 嫁给我吧。 哎，好， 哎， 我那个。 走你。 哎，走走走。把我当送礼的了。哎呀，有意思。 嘿，他还挺执着。 我告诉你啊，这种人是不会收你东西，你干什么去？ 别进来。 难道你们不想知道我是谁吗？ 你爱谁谁。 这些东西是你们拿来的？ 是，我 不是。 啊， 那行。那我把它扔出去。 凭什么呀你？我告诉你啊，我们跟你可不一样啊，我们是来走亲戚的。 哦，对，我们跟主任是亲戚。 什么亲戚呢？ 我是季主任他表哥。 我是季主任他表嫂。得，吃亏了。 一个表哥，一个表嫂啊！ 别在这套近乎，走走。哎呦， 注意素质 啊！ 哈哈哈哈，是啊，我要批评你几句啊。 啊， 你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是，咱们都一样啊。 但是你送礼，这可就是你不对了。 那知道不对，为什么你们还要送礼呢？ 你傻呀，不送礼办不成事儿啊。 哦。你们是从心里是不愿意送这个礼的是吧？ 可不是嘛，谁愿意送礼呀？这不没办法嘛，不为孩子嘛。你老打我干嘛啦？ 我哪打你了？ 你这不打我了吗？ 我提醒你呢吗？ 你真拿我当表嫂了？你 真要我还不要呢？你 要我吃亏了？ 你要我还吃亏了？ 你让我吃亏？我吃亏。 好了，知道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剧主任。这有什么好笑的吗？ 啊，你这招啊他早用过了。 你这是班门弄斧来晚了。 你们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你们这是助长不正之风知道吗？你们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知道吗？你们这是滋生贪污腐败知道吗？ 你这是癞蛤蟆插鸡毛掸子冒充大尾巴狼你知道吗？ 你这是癞蛤蟆趴马路上你冒充迷彩小吉服你知道吗？ 你这是癞蛤蟆戴眼镜冒充剧主任你知道吗？ 你这是癞蛤蟆 穿裤衩子 又来了一个冒充你爸爸的癞蛤蟆。 爸爸 、 这是我爸爸。 我女儿兰兰 给姥姥买了东西呢。 那 坐吧。 歪了，撞呛头上了。 哎，季主任啊，哎，你看这孩子上学的事儿 啊， 这个大道理我就不多讲了。做家长的供孩子上学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就别给自己增加负担了。 哎， 只要是人才，我们肯定录取。 去 欢迎两位的监督，你们说好吗？ 啊，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喝浇水让我长不开嘴儿。 俗话说得好啊，郭达的头上喷发胶啊，你们是多此一举了。 是。俗话说得好啊，癞蛤蟆开吉普。 咱们走吧。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 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更是五花八门。 一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撒金香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 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听完了小品呢，下面我们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切剃头》。这个作品的相声老前辈、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曾经留下了珍贵的录音。他的高足田立和是著名的相声艺术家，同时也是教育家。他也留下了单口的版本。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田立和表演的《切剃头》。 那会儿啊，作为一个学徒，要学这手艺，3年0一节呀，很困难。进门之后啊，先得给师傅倒茶、点烟、铺床叠被，帮着师娘买菜做饭、看孩子。你学理发的吧，学1年呢，也给顾客剃不了头。先得练，怎么练呢？哎，在院里头啊，晾衣裳绳子，吊一个冬瓜，孩子拿这个刀啊，刮那冬瓜，练这个手腕子的灵活劲儿。哎，练着练着，师娘呢，支持干活啊。三儿，倒水去。中，小孩啊，把那刀子折好了，搁窗台上。回来呢，哎，接茬练，练着练着呢，三儿。买柴火去，中，把这刀子又搁好了。日子长了，那孩子他嫌麻烦，哎，练着练着，师娘再叫他，三儿，买菜去，中，把这刀啊，噗，就剁了冬瓜上了，哎，这样省事儿了，哎，一剁一准儿，日久天长呢，这孩子。哎，离着这冬瓜1丈多远，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哎，这身后的这刀子就飞过去了，啪一多一个准儿，准多上，练的是百步穿杨刀。啊，这年呢，八月节，屋里头挺忙的。店里头这起满坐满，几位师傅忙的是满头大汗。有个街坊三儿啊，论着管他叫三大爷。哎，我说掌柜的，先给我剃吧，回头剃完头啊，我出去要账去。哎呀，这可是对不起，这不中。你看都是老街旧邻的，先给您剃，那简直是不合适。哎，这样吧，这三儿给我剃啊，孩子来1年多了。你得练练了啊，走。这三儿一听高兴啊，能给顾客剃头了，做好了，围好大围子，给这位洗完头刷好肥皂。这三儿拿起个刀子来，皮子上杠子杠，刚要剃，三大爷说话了，哎，三儿，我告诉你啊，放心大胆，把心搁肚子里头没关系，拉口打个闸吧的。三大爷能担的啊，不挑眼，你就放心吧。呵，小孩高兴，刷一刀下来，嘿，这手腕子练得灵活，又轻又快，刷，哎，行啊，刷刷这梯子，呵，有意思。哎，怎么样，三儿，行啊，有出息。哎，行行行，呵，这头剃的都差不多了。师娘在后边一嗓子，三儿，倒水去，中，噗，哎呀，受得了受不了啊！我剃这么几年头，还没遇见三儿这样的手艺人。不过因为剃头啊，也是闹过别扭。有一回，有个晚会，挺急的。哎，我这头发老长啊，需要得剃。看了几个理发店呢，起码坐满。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路边上有个摆摊剃头的，支着个白布帐子，哎，靠前那儿放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着理发工具，啊，有2个暖瓶，旁边呢放几个小凳子。这师傅穿着白大褂坐那儿，有50多岁，看那意思老师傅有经验，正那儿吃东西了。我过去了，我说师傅受累吧。给我剃头，他看我一眼，回头赖吧。我说别去，我这有急事，你赶紧给剃。我叫你回头来，你就回头来。 我别介，我是谁让我急的？你非现在急不可呀！掏什么钱吧？什么事儿？剃一头十块。哎，你要回头来呀，有两块钱就中。我说你这什么账儿？现在剃十块，回头来怎么两块就行？你没看我吃东西了吗？我刚买的大饼酱肉，十块钱，挺热的。我一给你剃头呢，东西全凉了。哎，花十块钱吃凉的，我没得瘾。哎，谁让我等着剃呢？完了，花十块，挣着十块钱，中。他老大不乐意，这大饼酱肉为难了，放哪儿？放桌上，净头茬，回来甭吃了。哎嘿，那有小凳子，擦擦，弄干净了，把这大饼酱肉搁凳子上，给我帮座坐好喽。哎，围好大围子，我眼头里呢放个凳子，放脸盆，凉热水兑好了，给我洗完头，刷好了肥皂。哎，把这刀啊，杠子杠，给我剃头，一边剃头呢，他一边抱怨，哎。干我们这行啊，就是没出息呀！哎，伺候人的活呗，想吃顿饭呢都不消停。哎，再没有法子，也不替这个倒霉玩意儿。啊，我听着别扭啊，我就站起来了。您来请坐，我这话呀。哎，也不是冲你说的，正这功夫倒霉来条狗，这狗啊看见这个大饼酱肉就奔那去了，这师傅剃着头一回头呢，哎，整看见他就赶紧过去轰那狗，去去去去，他把狗啊轰走了，狗跑了回来接着给我剃头啊，再回头狗又回来了，他来回这么几趟，我急了，我说你这怎么意思，放着剃头你不剃，这来回溜达什么呀？哎，没法子，哎，顾了你这脑袋呀就顾不了这狗，顾了这狗啊就顾不了你这个脑袋，呵，我听这个别扭，这功夫这狗啊，哎，被那大饼酱肉啊给叼起来了，吃上了，一边吃一边护食，哎，倒霉呀，一天没开张啊，今儿好容易开张了，嘿，十块钱呢给狗剃了。啊，听这话扎心呐啊，这狗一边吃呢一边护食，这师傅气了，嗯，你还别来这个劲儿，一会儿等我剃完喽，嘿嘿，把你狗腿砸折喽。哦，我倒得看看了，够厉害的啊，剃完头嘛还被腿砸折喽。哎，这狗啊一边吃一边护食，它急了，拿这刀子吓唬这狗，一吓唬呢这狗叫唤，狗一叫唤呢，剃头师傅急了，拿这刀啊，哎，它飞出去了，剁这狗，我叫你脏脏，他这么一剁这狗呢，猫窜狗闪，狗往旁边这么一闪，没剁着，这刀整个剁水泥地上了，俩豁口，刀也卷了刃了，买个刀不少钱了，他站那发愣，我站起来急了，我说你怎么意思，打刚才你剃头啊，你是逗狗啊，我说你倒是剃呀、啊、他拿刀跟我商量，这刀我还剃，我说你剃呀、啊、我剃个山药豆子。 以上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传统单口相声《切剃头》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呢，先请您听到这儿，这个作品呢是说的是旧社会的事儿，还是有明显的时代烙印，是属于传统相声的范畴。在新社会，在新时期，高英培、范振钰二位也有一个反映理发这个题材的段子，叫做《发学博士》。下半段我们请您听听高范组合的这段相声。主持人上元邀请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空中笑林，接着听相声。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气温为3.6度。本市高空受到偏西气流影响，天气以多云到晴为主，扩散条件较好，能见度不错，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早晚天气较冷，还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3级转1、2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80%。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多云见晴，偏南风1、2级，气温10到8度。今天白天风不大，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偏西气流控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大部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气温在12到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2，光照条件好，风不大，适宜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迅速固定八百块。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小品大荟萃。小品呢咱们上半段听了，下半时段呢请您听听相声佳作，再来听一个幽默的北京琴书小段。上半段呢也听了一个关于理发这个题材的故事。在新社会新时期，理发这个服务的行业呢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这个手艺技术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下面这段相声《发学博士》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应该说呀，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很多相声作品都记录了社会的变迁、行业的发展。请听高范组合的《发学博士》。 哎，这回我给您表演。 我就喜欢听您的相声。 那您就听吧。 亲爱的观众不认得他，我给您介绍一下。 是， 这个演员很有名啊，姓姜啊。 啊， 姜老师的相声说的是比较不错。 不，错了，我不姓姜啊。 哦，对对对，米老师这个相声说得好啊。 谁姓米呀？ 小米同志啊。 谁姓米呀？ 贵姓是？ 我姓范。 哦，姜米范。嗯、 好说你小豆粥。 小，哎。怎么回事？您叫什么？ 开玩笑，你这是，我是范振玉 啊。对对对，我听您相声听得太多了，把您的名字给忽略了。 是是， 我发现听相声有好处，长知识 啊， 而且我听相声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哎，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您还不知道了？ 不知道。 最近没看报纸吗？我荣获了博士学位。 什么博士？ 法学博士。 法学博士。 嗯嗯嗯。 哦，您是研究法律的？ 不是，我是搞法学的。 哦，研究法文。 法文那是外语，我是搞法学的。 哦，书法，研究书法。 书法人那是写字儿的，我搞法学的。 你怎么个法学啊？ 理法这门学问的。 理法那叫法学呀、啊？ 法学？ 那不理发吗？有说理法的吗？ 理什么？ 理发。 您等一等，我叨叨啊。法啊，对了，搞发学的。 行， 法学博士。 哎、啊、呀，别博士了，我看你像菠菜，我告诉你，我这，还博士？ 你这怎么着？ 你就说你是推头的，不完了吗？ 您看。作为您来讲，一说您不是推头的吗？就仿佛我们是剃头的，小看我们吗？ 没有，我小看倒没有啊。 我说实在的，我们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哦， 啊，哪一个同志能离开理发呀？ 是， 就拿您来说 啊， 往这一站，您看看啊，分头理的整齐，脸蛋刮的溜光，往这一站，风流潇洒，仪表堂堂，让大家看看像不像达市长？ 谁？达市长？我不像搭市场， 您像？ 我像搭人堂。 搭，那是药铺。 就我这模样，这一脸褶子，往还搭市场啊？ 这就是我们理发员给您美容以后就能达到这个水平 啊！ 离开理发的行吗？ 啊， 没有我们理发员，没人给您理发，几年您不理发，再看您满脸长了长毛，蓬头垢面，那中国科学院就该研究您了。 研究什么？ 整个一个类人猿呢。 我是猴啊， 猴也值钱呐。 怎么？ 您要是猴也是黑猴。 我你这怎么说话？这是。 啊，别小看我们这个工作，我非常热爱我们的工作 啊、哦、 我发现我们理发员能够美化人民的生活， 是 反映时代精神面貌，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能做出贡献。里边学问很深。 都有什么学问呢？ 给您举个例子 啊，啊， 就拿咱们男同志来讲吧，年轻的要理发去，他喜欢留底儿大一点儿， 底儿大的显着老成了、 啊、中年人喜欢留分头， 显着精神。 老年人喜欢剃光头， 干净利索。 运动员喜欢剃寸头， 哦，蹦蹦跳跳的是方便。 艺术家喜欢留背头。 留背头这什么意思 啊？呵，有风度啊。 哦，风度。 哎，乐队的指挥穿一身西装，拿着指挥棒，留着背头，看着风度就好。 是 表演到激情的时候，啪一甩这背头，啊，多大的派儿啊！说句英文，那叫倍儿帅。 倍儿帅是英文呐，这是。 倍儿帅？ 胡诌啊，你这是！ 来，这就是风度吗？艺术家他喜欢留背头， 就得留背头。 当然了。哎， 要依我说呀， 嗯， 光头也行， 啊， 光头， 乐队的指挥剃和尚头， 嗯，照样指挥， 穿一身西装剃个和尚头，往中间一站，脸冲里、嗯，台上灯光一照，再一反光，还真不错， 是 仨灯泡， 嗨， 怎么这？ 哦，这是不太好看， 哎， 啊， 所以女同志烫发更有学问了。 是吗？ 那当然了。 哦，女同志爱捯饬爱美。 我为了研究女同志的新式的发型，我每天站在大街上观察行人。 哦，这是 天天瞧，天天看。 哦哦， 我多次发现了新的发型，我就把它记录下来。 哦， 有一天我站在街上看着看着，来了一位女同志。 是。 和这位女同志的头烫的，那真像天上的云朵。 嚯， 尤其后边垂肩这发溜的，哎呦，那波浪卷的那好看，恰似一只凤凰。 嘿， 具有我国民族风格。 嗯， 这位女同志端庄、大方、秀丽。 是。 再看人家长得这个脸蛋儿配在一起、 啊， 那真称是绝妙的工艺品。 工艺品呐、 啊？哎，可能还是传世孤品。 哎，哇，你跑这集邮来了是不是？ 我一瞅见这发型，我一想不行，我得追 追。你追人家干什么？ 跟踪追击， 就为人家这发型。 哎，就为这个。由打西单我就追到东单，由打东单我就追回西单。女同志紧走我紧走，女同志慢走我慢走，我前边看后边看左边看右边看、 啊、 我一直追到王府井 啊， 把这女同志追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儿。 是。 哎呀，你别追我了，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让我喘口气儿吧。我跟你说实话，我交底儿得了。 是。 我今儿个没带钱包。 好， 拿你当桃皮包子了。对呀、啊， 同志，您理解错了，我是看上您这个发型，我打算记录下来。女同志一听急了，哦，追了半天为我的头发，我都把它弄乱了。我说别动，我 你吓着人家， 不许毁坏艺术。 嚯！ 女同志当时乐了，哟，您感情这么酷爱发型啊，那您买个照相机把它留下来不就好吗？ 哎，照下来。 这句话可启发了我了。 你 作为一个理发员，必须得要学会了摄影， 好、哦、 学会了照相。 啊啊， 我买了一台照相机，对我帮助太大了。 是， 星期天跨上照相机奔哪儿照去 啊？ 北海 公园、 故宫、 嗯、 天坛、颐和园。 是， 瞅见了新式的发型，我就把它照下来 啊。 打开我那快门，就跟拍电报似的，啪啪啪啪啪啪，照了一天，拿家我就冲洗，冲洗完了摆在桌上，一张一张一看，还真不错， 一排美人图， 全是后脑勺。 后脑勺啊，我你照这干什么？ 有用啊。 啊， 照可不就照后脑勺吗？好看的发型啊。 哦，有道理。 哎，这是我设计新式发型的参考资料。 照的怎么样？ 有了它都好办了，水平太高了、 啊、 看得特别清楚， 是 连头发丝都能数得出来。广辉照相还不行。 怎么？ 广辉照相，你设计新式发型你得画呀。 啊， 你不会画画哪行去？ 画画 照着相片描 啊， 把相片铺那就描，描出来一看不是脑袋呀， 是什么？ 茄子上长毛。 嗨，那不行，那应该呢 研究绘画呀。 你呢？ 下决心学习绘画。我买了一本那叫描塑指导 啊。是是， 我又买了一本绘画学。 嗯， 我天天画，吃饭画，坐着画，走着也画，想哪哪画、 嗯、 画了一年还真不错。 是， 我一想还是不行 啊， 这是片面的。 怎么 画得了？能画到前边了，光画脑门了，没有后脑勺 啊。 光画后脑勺没脑门。 哦，有钱没有后，有后没钱。 我在想怎么办。对，学习。 学习什么？ 学习雕塑。 还研究雕塑？ 它有立体感呢。 哦， 哎，前面也能看得见，后面也能看得见，左边能看得见，右边也能看得见。 哦，可以看全面。 通过我学习雕塑，我才发现， 嗯， 感情这发型啊跟咱们人的头型脸型有密切的关系。 哦，有关系吗？ 因为头型长得很多种。 是， 有长的 啊， 有圆的 啊， 有四棱的 啊， 有八角的。 我有八角脑袋吗？这个 不是，反正长的、圆的、扁的、宽的，什么样的都有 啊。 脸庞也不一样啊。 是， 有长方脸，有圆方脸，有三角脸。您说这三角 有四棱子的没有啊？ 什么叫四棱子、哦、 啊？ 三角脸。 什么叫三角脸啊？ 就长得这样，这不叫三，那叫 上宽下窄，不叫瓜子脸吗？ 啊，对呀、啊，它倒长着呢。 哎，是，也没那样长的啊。 才发现，要如果是圆脸庞。给人烫发的时候必须要烫高一点儿， 哦， 这位是长脸庞，要烫发的时候必须给人烫矮着一点儿，前面盖着一点儿。 是， 真要是遇见三角脸的怎么办 啊？ 在上面烫。 是， 把头烫成蓬着，挡着个耳朵，躲着腮帮子，嘿，叫他叫变成长方脸。 哦， 怎么样？ 好， 这是现在我学习以后有了心得，设计新的发型。 嗯， 有一天呢，我正在理发馆待着呢， 是 来了位顾客 啊。 这位女同志呢，前额比较宽， 是、嗯、 前额 、嗯、你就说大奔头不完了吗？ 说实在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路奔头， 这么大啊， 出了号了 啊， 前出狼后出煞，这么大奔头， 呵， 我可就发愁了。 嗯， 我也想给他设计一个新式的发型吧， 啊， 来个刘海破浪式。 刘海破浪式， 刘海呢挡着前面的前额 啊，啊， 破浪式呢盖着后边这帮子， 哦，就留的七枚穗儿。 哎，这叫扬长避短呢、啊， 想得不错。 给这位顾客做得了之后，顾客很满意的就走了。 好， 顾客走了之后，我心里头热乎乎的 啊， 我能做到为人民服务，但是就想起来我开始学徒的时候可不这样。 哦， 开始一学徒，甭说是烫头啊， 啊。 我就给咱们男同志理发都是困难。 是啊， 拿着这把梳子就跟猪八戒那耙子一样。 哼， 我给人吹风，拿着吹风机，烫一刀头发，刺啦，就这么一下。嗯，顾客一躲，我又拿梳子，嗯，来回来，蹭又一下，再过来蹭又下，连着烫了三下，顾客说了，我都乐了。 哦，他说什么了这？ 同志，您这是吹风啊，您是电焊呐、啊。 呵。 你说人家受得了吗？ 这是给人家吹风啊！您再瞧我给人刮脸儿，就这把刀啊，明晃晃亮堂堂，阴森森冷飕飕。嚯！我拿着这把刀子是颤颤巍巍哆哆哆嗦，就直奔这位脑袋来了。 啊，那位呢？ 顾客坐那就害了怕了，啊、马上就叫我师傅。啊，刀下留人呐！ 要宰人家，你知道？ 我说你放心吧，你就交给我了。啊，我放不了心呐。嗯，现在在我这儿长着，我自己都不放心了。这是开始学徒这样。 哦，闹个笑话。 在师傅和同志的帮助下，今天我能够研究这个， 是 研究新式的发型啊。我一考虑，我学习的还不够， 还应该呢， 还得必须学习化学。不， 哎，这点错了啊。哎，理发跟化学没有关系， 有密切的关系 啊。有什么关系啊？ 现在女同志烫头分两种， 哪两种？ 一种电烫，一种冷烫。 对， 冷烫呢，就是跟化学有关系了。 哦，冷烫精， 冷烫剂是化学试剂。啊啊，不懂得化学行吗？正因我不懂得化学，我就闹过笑话。 什么笑话？ 冷烫剂刚试验成功，啊，刚生产，我一琢磨，我得学。 是 学我拿谁练手呢？啊，拿顾客练手 不行， 不礼貌， 不保险。 我一想，对了，拿我姑娘练手。 那你姑娘？ 我姑娘准备结婚。哦，我就把姑娘叫到家来，我说来。今天爸爸给你做一个新式的发型。 好， 我把单子给他围好，把他头发给他洗干净了，打开了，卷好了，把冷烫精就倒在这头发上啊，慢慢轻轻地倒，倒好了之后拿热毛巾给包上，来个塑料帽给他戴上啊。我就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哎，一会儿啊，你爸爸的科学技术就要在你脑袋上开花了啊。哎，到那个时候你能激动地流出热泪。时间到了，摘了塑料帽，打开毛巾一看，嘿，真不错， 乌黑蓬松的一朵鲜花， 锃光瓦亮的大秃瓢啊， 大秃瓢，没头发了， 哎呦，这怎么回事？ 是啊，这怎么回事？ 当时吓得我这汗就下来了，哎呀，我那姑娘一照镜子，泪还真下来了啊，哎呦，爸爸呀，这怎么回事啊？您怎么骗我呀？您看看。这是鬼剃头啊！这是， 真是， 哎呦，一根都没有了，黑拉拉拉，连根拔呀！啊，您说人家那叫艺术品啊？您说人家那叫工艺品，什么传世孤品，到我这怎么变处理品了？您说人家那不许毁坏艺术，您怎么破坏艺术了？ 真是。 我这明儿怎么结婚呢？我怎么参加婚礼？爸爸，我不结婚了，您先送我上尼姑庵吧。 要出家呀？ 姑娘一闹，我爱人出来了，也跟我急了啊！这怎么回事？你拿我练手还不行，还拿姑娘练手，你太缺德了！我说你别吵，别着急，别着急，没关系，不就这样了吗？ 是他明天就结婚了，那怎么办呢？ 那先戴着帽子去吧。啊，那 结婚戴帽子， 要不有一年，咱推迟一年，一年以后就长出来了。 不是人家等得了吗？ 一年以后长得出来，明儿就结婚，就等得了。我告诉你，现在就给我长出来。 现在就长，现在长这生豆芽菜了，那是。 说的是生豆芽菜都来不及这个。哎，我说你别着急，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拿来的工具，我给我姑娘做了一个假发头套。 你会做头套啊？ 我做了好多了。 是啊， 都给演员做的。 哦，有这份技术。 做得了之后，我姑娘往头上那么一戴，一照镜子，比原来的还好看。哦，比原来还漂亮。 是， 我姑娘看完倒乐了。哎呀，爸爸您技术可真不错，您瞧戴上之后又漂亮又暖和。 怎么还暖和啊？ 戴个皮帽子还不暖和吗？ 是暖和。 通过这次秃瓢事件， 什么叫秃瓢事件呢？ 我就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啊，我才知道必须得虚心的学习化学。 是， 感情这冷烫剂啊，原汤原汁不能用。哦，必须把它稀释，使它浓度合理，要不然就毛发脱落了。哦，研究了之后，现在成批的生产，我们理发馆门前贴上冷烫了。啊，哎呦，都排大队要求我给做。 是啊， 哎，这个技术传到国外，好多外国的专家、外国的美容大师来到中国参观了。 哦，向你学习来了。 组织上叫我呀，给做了一场当场的试验。哦，当场做了一场表演。啊，我一想，拿谁表演呢？干脆在我姑娘头上做得了。 你姑娘有头发吗？ 长出来了一年多了。哦，长得特别的好看。这回我不到一个小时，我在她头上做了30几种的花样。 是啊，嗯，都有什么样式？ 有海燕式，有蜻蜓式， 啊， 蝙蝠式，花瓣式，百合式，荷叶式，叶瓣式，哼，各式各样。最后我给做了个西红柿， 西红柿，西红柿干嘛？ 不是外宾呢，外宾渴了要吃西红柿。 啊，你这不都说在一块儿了？你这 三十几种花样一变，外宾是大吃一惊。 啊， 看完了之后，喂的喂，伸大拇手指的丁浩， 啊， 你的丁浩，美容大师，法学博士。 哦，这个法学博士这么来的。 外宾非要叫我谈一谈感想，谈一谈体会， 介绍介绍经验吧。 我这人不行啊， 啊， 嘴笨呢， 是 一瞅见外国人我就害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啊， 当时我姑娘一看这情况，站起来替我说了几句。 你姑娘怎么说的？ 她这么说的：法学博士都说好 啊， 美化人民立功劳，为了支持我爸爸， 怎么样？ 我情愿天天剃秃瓢。 嗨！ 以上您听到的是高英培、范振钰二位合说的《法学博士》。应该说呀，相声记录了生活，总结着生活，通过相声也能够回忆起当年的那些情境。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北京琴书的幽默小段，叫《大老王剃头》，由北京曲艺团的王树才为您表演。 40多岁的大老王啊，他住家在城东王家庄，自幼儿学徒，他是个剃头家，每天他挑着挑儿走四乡，过去在乡下剃头是一年一算账，一个人这一年的头钱是3斗红高粱。这一天他挑着挑儿来到周家岗，给一个财主剃头，可难坏了大老王。这脑袋长得跟猪头一个样，七棱八瓣硬邦邦，又是勾来又是梗儿，是左剃右剃，是怎么他也剃不光。财主说：“哎，老王，都说你手艺好啊，可是我这个脑袋也不平常，倘若是不加小心，要给我拿个口，到了年底我可扣你1斗红高粱。如果要是拿2个口子，我就扣2斗。3个口子，这一年的头钱我都给你扣光。”大老王闻听啊，心中暗想：这家伙他哪儿来的这些个鬼名堂？这一年的头钱他是不想给呀，我真得多加小心，可别给他拉了伤。哪料想这个财主是故意把脑袋晃，晃得老王没法下刀啊，他心里也发了慌，头一晃手一颤， 刺儿给拉了一个口。财主说，哎，我可告你一斗红高粱。大老王心一慌，词儿又是一个口。财主说，哎，我可告你两斗红高粱。只扣的大老王火往上撞啊，小灾干干脆脆，我让你独扣光。我让你扣。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王树才为您表演的北京琴书幽默小段《大老王剃头》。今天的空中笑林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 届时护理体验经典鱼子精华产品全新奉上，赶快关注翠微官方微信，了解本月十日启动的年度购物盛宴吧。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老公，咱家的车该保养了，内饰也该换新的了，你准备好买买买了吗？ 京东双十一啊，11月1日至11月12日，汽车保养和汽车用品满199元减100元，满299元减150元，倍儿便宜。 老公真棒。 京东， 只见清点吉祥温暖。这个冬天不必再迎寒风战雨雪，这个冬天农行掌银供暖季，让您尊享足不出户的温暖。现在缴纳供暖费，有机会赢取300元蛋糕券。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双十一挑花眼， 别挑了，来北京苏宁买电器，价包双十一，10月9到12日，以旧换新再优惠，买热销爆款来苏宁。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全新大众 SUV 途岳，以山岳气势造就德系硬朗设计，超大全景天窗尽收天地美景。现在购车尊享2年零利率，踏入途岳从容无畏。上汽大众4008201111。 想不出门打印交易流水？ 没问题。想有自己的智能金融助理，很容易，还想随时看看账本和账单，太 easy。快下载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7.0，好多升值惊喜，通通给你。 双十一，我要秒杀口红、风衣、雪地靴。 就算手速可以，网速可以吗？ 全北京联通智慧沃家全家福，品质宽带加送全国流量，敞开用4G。